人心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好啦，翻到嚟啦。嗱，我觉得咧，就今次咧呢镬嘢啦，其实系对嗰个蓝丝啊，呢、這个系觉系令蓝丝觉醒咧一个好大契机。第一就系、是、你令啲耶林同啲教会嘅教徒， 浅蓝 大佬，即系你嗰啲乜嘢咩广福堂、恩福堂嗰啲啊？ 恩福堂， 哇！大佬佢话咩？佢系同耶稣忏悔，佢话 仲喊咗两次先喺个讲道里边。 吓、啊，大佬即系喂呢、這个好难得呢、啊這个系，佢认罪同、啊、耶稣同上帝。 六大宗教 吓、啊、 ，OK， 有佛教、有耶教、有天主教、 有呢一个嘅道教， 道教都有。哇！大佬真系不得了， 咁啊六大宗教，佢哋咧都觉出得声嘅话咧、 啊， 尤其是喺星期日嘅大游行之后咧。其实你都唔使谂啦， 通顶唱 Say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啊，大佬 已经唔使点谂咧，你可以咁样拣过 吓。 嗱、啊，我唔知即系嗰啲谋士系咩人啦，即系全部咧个脑都唔知系生啲乜嘢出嚟嘅。即使我觉得呢条法例真系冇问题都好， 我觉得系 你点样过咧？我真系唔明白你点过、 啊。我觉得系冇谋士，完全系即系俾阿林郑呢一个人啦。是集中晒所有权力， 因为 话点就点。 因为呢个人好 arrogant， 自视过高，系咪啊？ 喂，大佬，佢真系佢讲嘅嘢真系漏屌。嗱，系多人嘅，我唔会同你拗多唔多人呢个问题，但系都要过呢样嘢扑街啊嘛！呢、這个系， 唔系所以佢几送自己一程 嘅。系啊， 你谂下，由呢一个嘅百万人大游行之后、到星期三，其实你评估到个形势噶，从当权派角度睇下，系完全系急转直下嘅、哦。几多人喺你身边系跳船咧？喂，冇意思噶。嗱，第一晚喺星期三，曾俊华、夏佳礼、陈志思出嚟讲嘢嘅时候，其实个 implication 系乜嘢咧？就话好啦，即系而家好痛心啦，个情况系咁。 仲有你咩？你冇效，睇下静坐班学生。 咪系咯， 阿昌都话走翻去静坐。 喂，你激起晒所有嘅人嘅愤怒。 系啊。 喂，老实讲，喂，我哋真系好可耻嘅，即系感觉到自己。 唔系就是、有 唔系净系因为卢伟聪嘅问题啊？ 有个七十后自己写一篇文出嚟，就好似阿边个喺度读啊嘛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见到有阿潘小桃喺个台嗰度读啊嘛，双台嗰度读，就喺度话即系喂七十后的忏悔，大佬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都要教下我老母啊，大佬。喂，我老母就系教我，喂，从来都唔好理政治， 咁但係問題就在於我哋乜嘢都唔理政治嘅時候呢，就係咁俾人踩到上心口，然之後係要下一代八十後九十後同埋而家零零後付出最大嘅代價嘛，大佬。 因為點解呢，你其實係踩緊香港人所有人嘅底線。我哋願意留喺香港，就係因為我哋都相信我哋嘅基本嘅自由同埋法治係能夠保存。嗱，我唔好同你講我爭取咩民主啊，一個開放，即係我想要多啲，我冇咁嘅奢望。OK， 我估一般嘅香港市民咧都覺得冇咁嘅奢望嘅，啊！但係喂，我真係 keep 翻而家擁有嘅嘢， 啊！ 咁你俾翻我都得， 係啊！咪就係要自由啫嘛。咁但係 呢次咁重大嘅反撲咧，呢、這個送中條例嗱細節唔需要再喺度噏噶啦。但个问题就系，点解啲人咁兴？你估真系啲人唔明？佢一听已经知啦，普通阿太太都明啦，阿叔都会明噶啦。即使唔系读得好多书人，喂，你送翻去接受审讯，系啲咩结果嚟噶？ 嗯， 系99%+都系会入罪噶。你冇律师代表噶， 嗯， 你冇48小时噶，一系就起诉，一系就放人噶。 系啊， 阿朵哥。你是踩緊我哋嘅底線，你其實已經宣布一國兩制是玩完，香港等於中國一部分，我哋將我哋一國嘅制度引申嚟香港，點會唔明啊？喂，咁簡單嘅道理係咪？呢個係一個專制同埋一個文明嘅衝突嚟噶嘛？或者開放社會嘅衝突嘛？今日。我睇呢、這个Economist 嘅时候，喂，其实系我哋用鸡蛋系对抗高墙，我哋从来冇谂过赢。不过我哋最后殊死挣扎嘅啫，大佬，喺最后呢一个 last moment。 系，咁啊，夜捻就佢哋自己本身对住黑警话净化佢哋啦，系嘛？但系 其实系发觉系 净化唔到啦，最后屘就系、 是。It doesn't work 。 系啊， 发硬咯，大佬。 唔系佢哋真系洗咗脑啊！佢哋真系洗咗脑。 It doesn't work 嘅，唔系但系有作用嘅，对成个运动嚟讲。 唔系感染到其他群众走出嚟啊！喂，大家觉得系和平嘅，呢班人唔系暴徒嚟。 因为点解咧？连所谓嘅好保守，你唔好讲天主教徒咧，天主教徒就俾邪君一路都喺度即系影响紧啦。对基督徒咧，一路以嚟咧，连大陆拆十字架咧，嗰班牧师咧都帮手顶噶嘛，帮老共顶噶， 咁出声 吓，同佢帮佢解释噶嘛。喂，你连政协嗰个咩抗保罗啊，都叫收翻啦、啊。 佢唔系话收翻，佢话换一换啫。我谂大概咁嘅意思啦，其实系。 唔系，因为你 即 系 好隐晦噶啦，已经。 即系换一换又好，撤回又好， 或者 沟 通多啲啦， 又好，即系沟通多啲，攞啲多啲时间解释，其实 more or less 系差唔多嘅啫。因为喺我判断咧，如果佢呢个立法会期过唔到咧，佢已经好难再 pick 翻嗰样嘢翻去嘅。所以咧，就唔好喺嗰度同佢喺度玩嗰啲文字啦。如果佢以后我哋喺个成为争取里边。OK， 不過就算你收唔收貨都好咧，佢都會照嚟噶啦。老實講，即係照嚟嘅意思就話根據佢嗰個方案去做。但係我估計咧，呢啲咁嘅字眼咧係完全已經唔重要。 咪、但問題另一個角度去睇，會唔會係共產黨正因為知道自己犯咗呢個咁嘅政治上面嘅大錯誤咧？咁佢覺得喂過係勢在必行嘅，但問題我始終係要一班人走去唱白臉，咁然後我就唱黑臉，咁然後睇準機會，喂當成件事turn down咗嘅時候，咁我咪嚟個突襲咯。所以你見到而家喂立法會佢排個通告好詭異嘅成日咁喺度 嗰個少少講啦，我而家睇下即係其實今日有人整咗幅長輩圖啊，就幾洗腦嘅喎，係嘛？即係嗱呢個我哋睇下個長輩圖先。好多人撤資係嘛？而家就係嗰個恆指跌超過4000点，股市、樓市大波動。四月以來，修例又可以自貧，即係倒米啦，係嘛？即係而家修例真係倒米嘅，其實唔止中國，連外國都擔心香港金融地位不保。咁確實係啦，因為你而家取消呢、這個美國關係法嘛，就金融需要穩定，但係我哋係必須要繁榮嘅。所以咧就保民生就反修例，如果大家見到條片咧，就好 share 出去啦。因為其實呢啲嘢咧，其實係都好幾啱啦。即係就算你唔好藍藍絲都好，其實係即係啱嗰啲啦。即係嗰啲即係而家嗰啲 唔好同你講政治嗰啲人 嚇，嗰啲 style 嘅， 即係嗰啲係 livelihood 嘅 issue 係啦。 咁但係老實講，香港人幼稚啫。 政治就從來 livelihood 嘅，即係物 從來都係 係啊。不嗱，你判斷嗰個形勢就係、是，其實你睇到咧係越嚟越多人跳船嘅。唔好話六大宗教啦，你唔好話咩恩福堂啊，或者係抗保羅嗰啲啦。OK， 你後期你睇到陳志思都話要即係騰一騰啊嘛，湯家驊又係咁講啊嘛。是咪？甚至乎即係自由黨亦都俾多次 tips 出嚟啦、 嗯， 就係、是、睇星期日我哋遊行幾多人啊嘛。 嗯，唔係你唔好話下個禮拜開唔開會，就要睇禮拜日咧嗰、個情況啦。 你唔使諗啦，你唔好諗住再賭多鋪啦、嗯，你真係輸緊噶啦。即使我哋冇上一次100万都好，起碼都有40-50万人。OK， 嗱、嗯、你連續叫人哋兩個禮拜出嚟咧，呢、這個唔係香港嘅脾性，呢、這個唔係香港嘅習慣。不過我希望我估錯啦，即係我就覺得會起碼都有一半人咧會 turn out 嘅，起碼嚇，即係70-80万都唔出奇。 唔係你就係今日， 因為點解咧？啲人係好憤怒啊！喂，呢、這個政府係搞咩㗎？ 嗯， 喂，我對你唔係要求好高嘅啫喎，大哥係嘛？ 今日都冇會開啦，你都有班後生。 我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明知你嗰啲咧係癲佬嚟嘅。 啊， 我只係想捍衞翻我哋應有嘅價值嘅時候、嗯、走出嚟。希望你回心轉意啦！嗱，你唔制啊嘛，你仲揾差佬打細路啊嘛。 最賤格就係琴日去嗰啲咩醫院嗰度搜人，係嘛？跟住闖入港大嗰個宿舍嗰度搜人，咪呢啲係最賤格噶嘛，大佬啊！即係納税先做得出噶嘛，呢啲係。 我真係唔係好明白，你究竟想過定唔過㗎？ 即係完全係趕盡殺絕啊嘛！做呢啲嘢係。 佢想過，所以用盡任何方法。 白色恐怖咯， 軟嘅又嚟，硬嘅又嚟，空到你哋冇人嚟。 唔係我唔知道個 logic 喺邊度。即係如果你想過咧，真係換星發大財啊嘛！你冇理由見到100万人嘅時候，一日就係過黑收。如果你梗要去嘅，我當你真係一定要堅持到底啦，癲佬嚟嘅。喂，咁你都冇理由不斷抱屋嗰啲群眾噶嘛？喂，你諗下，所有成個保守嘅陣營嘅人，一個個跳船，連中國外交部又好，《紐約時報》話接近北京消息人士都已經不斷透露啊嘛。喂，呢樣嘢係唔關呢個中央事嘅，我哋冇指示俾佢噶，係林鄭月娥一手。佢個 term 係咩 ？initiate 出嚟㗎，我見到佢嗰個 BBC 訪問啊嘛，嗰、那個駐英嗰個大使啊嘛。 不過劉曉明今日轉咗態啦，其實 嗱唔緊要，嗱我覺得而家咁嘅形勢咧，對我嚟講咧就唔係輸咗80-90%啦，你仲有5波機會。正如佢咁講嘛，自由黨俾個 tips 你啊嘛，睇有幾多人嘛，咁你咪 show 多次 muscles 咯，你唯有 show 多次 muscles 嘅咋。呢次真係最後一搏㗎啦！我哋以為今日未開始節目之前8点，林鄭月娥啲人謠傳話佢有個記者招待會，而我哋都睇到成個形勢咧係越嚟越多人咧唔想再搭呢個船落去嘅，連湯家驊係最悍將啦，都話有好多 option 啫嘛，包括呢一個嘅延遲啊嘛，考慮緊啊嘛。 跟住仲有边个罗范超芬，罗范超芬咧就系话缓一缓咧系可以谂嘅，但系咧就个底线就唔可以撤回，因为佢觉得冇错，即系呢个包括叶柳都系咁讲嘅。 其实老实讲，你佢又喺度玩紧文字游戏，我哋喺度玩紧文字游戏。你换完过完呢个立法会 Ricky 啊，你再拎翻个草案上去啊？ 呢个冇可能嘅，呢个当然系啦，即系呢个变相嘅等于 你少收少补，你估我哋会收货？ 系啊， 你都嘥气啦你。系嘛？除非你好似嗰陣時候我哋嗰啲建議港人港審啊，或者係將嗰、那個聯合國嘅公民權利、政治權利、國際公約嗰啲寫埋落去啫，嗰啲咁嘅嗰啲嘢，咁可能啲人就會收下，起碼你減少即係1/4到1/3人，緩一緩同撤係冇分別嘅，你自己覺得自己開心啲嘅啫。即系你系攞翻个面子出嚟嘅啫。 咪最扑街就系讲佢一路喺度讲咩政策声明啊嘛，政策声明入边咧就包咗啲咩人权保障，咁但系咧人哋问佢写唔写落去，跟住又话要保留弹性，扑你个街。 唔系我唔知道你弹嚟做咩 啊？ 喂，如果你系真心诚意想落实嗰啲嘅人权保障，包括无罪推论啊，包括有律师代表嗰啲嘢， 你带嚟做咩啊？ 阿土伯， 喂，嗰啲人唔系 basic 嘅咩？作为一个被告人嘅时候， 啊、因为佢话叫喺大陆，你又揾律师嘅权利，同埋话即系呢个叫做系无罪推定。你觉得你咁样系可以改革到大陆嘅法制？如果你可以做到嘅话，等于系改革到大陆法制。如果你呢样嘢系觉得需要嘅，点解唔讲人讲审啫？香港咪有晒啲制度咯， 所以嘥气嘅。嗱，呢一次咧。而家我哋仲有五波嘅機會嘅時候，我覺得形勢係有少逆轉嘅，即係包括 有少少曙光，應該咁講，有啲曙光。 第一，所有人做嗰啲嘢唔關我事嘅， 嗯， 就推到去林鄭月娥嗰度， 有跳船 feel。 跟住咧，嗰班少啲講嘢嗰班友咧，就已經係全部喺度跳船嘅啦， 嗯， 係嘛？包括陳志思， 啊， 包括講得最多嗰個湯家驊。系咪啊？罗范招芬等等嘅人，所以咧，你唔加多一下落去咧，喺星期日咧， 嗯， 其实佢真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。 其实最有代表性就系蓝组嘅讲法噶啦，蓝组嘅讲法咧就系话考虑紧就呢一个暂缓，但系唔会撤回啊。咁啊，即系因为林正财都佢之后都讲咗啦，系嘛？咁啊，边个仲有一个好好笑的？即系但系咧，你过咗晏昼之后咧，有班友啊跳出嚟啦。咁啊，即係譬如好似阿陳建波啊嗰啲啊，阿陳建波佢就喺度話嘛，即係其實佢就喺度話代表，即係一啲即係保嗰啲咩中產啊嗰啲喺度講嘢啊，咁就話啦，喂，其實好多人都係咁諗噶，好似我咁諗噶，喂大佬，你唔衝咪乜事都冇啊，咪你咪等政府佢自己付翻個代價咯，大佬啊，咁啊，我哋呢邊片咧，我話等先啊，我俾未啊嘛，我哋又話哦好，播一播先。太精彩呢段片，睇下先。 其實我代表緊好大部分中產嘅心聲，大家知唔知？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呢個係我自己講嘅，係全香港好多人都覺得咧，你哋呢班咁嘅人咧喺度搞亂香港，你有乜嘢咪同政府講咧？衝咩激啫？你去示威咪啱咯？咁政府自然有壓力㗎啦。政府唔行個政治嘅政治代價咯。點解你要衝擊啊？點解你煽動啲人衝擊咧？香港700万人，我當你啊有200万人最終俾人每年有200万俾人去引導翻去啊！你都係講緊0.000几噶嘛？但係事實上大家知啦，而家收緊人之後，殺人放火啊、販毒啊或者擾亂，覺得好大經濟先會有影響嘛？點解要講到每一個人都俾人拉呢？人哋用國際級最高級嘅傳媒去處理香港呢件事件，但係香港呢係小學雞嘅呢個傳媒嘅反擊嘅方法。咁你梗係你唔可以怪市民喎，好多人都誤會咗嘛。咁啊不知情之下咧，去做一啲錯誤嘅決定。我更加要譴責嗰啲衝擊嗰啲人，因為咧，其實你咁樣做咧，你真係幫唔到香港。你傷害咗警員，但係警員都係有父母、都有兄弟、都有子女噶嘛。咁你又點隱身？你諗下嗰個警員係你自己屋企人，你使唔使去咁樣對付佢哋啊？ 喂，警員有父母， 呢 條 友幾笨拙噶喎？ 嚇，梗係啦。喂，佢呢啲真係 喂呢條友咧， 高級黑啊， 就係火上加油。係 啊， 零票 嗰啲友，即係連湯渣華。连呢一个嘅罗范照芬吓，陈志思 都不如， 即系行政会议召集人，都跳紧船，你仲跳上个船度，沉紧嘅船。 但系阿土伯， 喂呢条友真系智慧有咩问题？ 头先佢 咩界别嘅话， 佢金融保险嘅， 保险 呢？但系头先佢讲一个重点好重要，每日200几，唔系啊，每年200几，唔系嗱呢个，我觉得唔系咩噶，空穴来风啊！嗱，如果佢估到系200几嘅话，佢收到风啊！喂，如果系每日， 我答你一个问题，你而家搞到轻轻含含嗰啲逃犯都走晒啦，系嘛？你点样拉嗰200几翻嚟啊？ 我谂佢可能有统计，佢有啲嘢我哋唔知 道。嘥气你真系，根本佢讲一段说话，完全一个小学鸡啊！真系用翻佢个 term 啊 ，OK。你而家仲顶， 但佢呢啲人冇自由意志噶嘛，所以先至更加可能就系跳船嗰班人有授意，就系缓和嘅气氛。但系问题咧，有票投国嗰班人咧，就系搏你传媒唔会大肆报道佢，咁佢咪大放厥词、立此全照，我向西环表忠咁样咯。 即系有个张力喺度嘅，即系你而家见到就一班人咧，就好似跳紧船，但系跳船嗰啲咧系 call 下啲人。就是行政会议成员那些、哦、但是叶楼那些不是、哦、叶楼那些就是说呢，喂，你要知道这个是恶法，你过了就知道咯，是不是？喂，讲这些东西，喂大佬，你不要去跳楼，你正不正明，你只是不是 Wonder Woman 扑你个街， 不是那些 logic 都是很好笑的，就是说，喂，你们包仔那时候就说一地两点不行，那有哪个人在一地两点的问题上拉了？喂，你做得这个行做事，你立得这条法的话，我当然 唔怕一萬，最怕萬一啦，大佬，唔通你日喺度做啊？喂，大佬，啊，你真系讲得出噶，你真系，我最惊你萬一啦。喂，我哋过去回归香港，22年嚟，你玩洗头艇，你玩挟持，你都一个李波啫，咁够未啊？一个李波 ，OK， 林明基就喺入边俾你拉嘅，跟住桂文海就喺泰国，即系玩挟持啊嘛。 你 一个李波仲唔够啊？廿二年嚟，咁你话好少啦，屌佢要铜锣湾书店啊，佢食得咸鱼底都渴啦，出佢啲咁嘅书，咁你都可以咁噶。 首先系仲有萧建华嘅，第二样嘢就系话系我哋知道系仲有李，系得李波同埋萧建华， 大把人我哋唔知嘛。 系咯， 系咪？咁即系话，如果你真系要用呢一条法例嘅话 ，OK， 点止个二百？即系头先你讲阿乔文啊嘛，但我话俾你听，而家呢一个 moment， 你系冇人噶啦。边系人俾你拉啊，大佬？你都多余啊！你我都做，如果我系逃犯，我仲唔走夹唔唞啊，大佬！你真系， 你以为冇得拉啫，大佬？即系你知啦，即系你永远咧，大陆咧执法咧就系运动式执法嚟嘅。咩叫运动式执法咧？我政策推完，我呢一期我就玩呢样嘢，譬如大陆咁样玩扫黑除恶。你咩扫黑除恶咧？你要交数啊，各级政府要交数啊。如果交唔到数嘅话咧，只要揾啲看似你自己本身系黑社会啲人嚟嘅打。你咩大陆系打捻到咧？系连幼稚园啊都要扫黑啊， 唔系即系等于将六十年代呢一个肃反镇反嗰个 反右 一 斗地主 一直运用到嚟到而家咁解啫嘛。总之个 quota 嗱死我要每个村死5% 嘅人，其他嘅嘢你自己谂掂佢啦。 系啊， 样 咯，即系大陆大啊嘛，即系中国大陆大啊嘛，所以佢好多硬指标交落嚟，你一定要交任务。咁你交任务嘅时候咧，你真系你唔知噶，呢啲嘢真系抽签嘅啫，可能系。系嘛？你唔知几时中你啊！即系我哋就系因为点解？喂，你叶柳仲喺度讲话啊！你而家你阿胡志伟反对呢个逃犯条例，咪讲理据咯？系嘛？做咩咒人去死啊？喺度讲呢个啊嘛！大家睇下，你真系呢个真系好笑，呢个系接受教育嘅人吓，佢反对释法应该拿出理据。我哋而家咪同你讲理据咯。喂，你讲极你都唔听啫嘛？ 我哋讲咗好耐啦，你连立法会成立嘅法案委员会，你都唔敢。喂，老实讲，你又过紧嘅，因为你过半数嘅啫，你一定 overwhelming 赢我哋嘅。你连理据你都唔敢同我哋讲， 唔系、啊、 大律师公会约你， 啊、 你都唔见啊！泛民立法会议员约你，林郑月娥都唔见啊嘛！ 记协约你又唔见啦，几次都唔见。 喂，我同你讲咩道理啊？ 你有理据，点解唔敢同人倾啫？ 喂，老实， 点解唔敢辩论啫？ 如果个制度能够解决人民嘅分歧嘅话，喺个民主制度里面其实应该系透过制度解决噶嘛？点解香港成为示威之都啊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嘅制度，你所谓喺立法会里面嘅多数，其实喺香港嘅民意里面系少数啊嘛。 嗯 ，That's why 我哋要走上街头啊嘛。你估我哋香港人辛勤啊？哇，嗰日辛苦到5-6个钟头 ，at least 啊！ 大佬行到10点啊，差唔多。跟住有班友唱圣诗啊，留喺度， 不停饮水都唔需要去洗手间啊，因为你流晒啲汗出嚟啊，你贪过人。 我哋都派。 点解你要支持一个民主嘅制度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哋唔需要个个礼拜喺度咁样动员。当你嗰个民意喺个建制里边嘅民意系同我哋有矛盾嘅时候，我哋唔系透过建制外嘅方法。出嚟表达我哋嘅诉求，我凭乜啊？我真系同你喺入边数票啊！我输梗啦。嗰、那个制度只系俾我哋凸显你个矛盾，凸显你个荒谬啫，凸显你班友嘅丑态嘅啫嘛，只系能够一样嘢。 嗯， 所以好简单嘅啫。我呢两日喺度谂个问题，哇，好彩唔生仔啫。 嗯， 喂，我生仔嘅时候，一就系做咗镇压工具，做你当权者，又做企喺差佬嗰边，一系我俾你掟啊！俾你打啊，大佬！你唔系讲笑系嘛？喂，你令到香港已经变成一个冇希望嘅社会嘅时候，而家就系你一念之差啫。你收定唔收？你唔收咧，系没完没了。 即系等于咧，头先讲嗰个，即系好悲哀嗰样嘢，就系、是、我今日都睇个 post， 就喺度话呢个 post 啊，即系大家睇下吓。呢、这个叫君瑶，我当初以为何君瑶嚟嘅。佢话我见到我昔日嘅学生喺呢一度吓，即系龙和道出边，佢咧握住警棍，戴住头盔，攞住盾牌。我睇佢眼睛，佢都睇到我。我忍住泪水，佢亦都一样。喺嗰一刻， 我知道佢同我都记得嗰个曾经嗰段说话，嗰段对话就系、是、5年前2014年嘅时候，咁佢个学生就系话啦，我会做警察，我要入去改变个制度。咁呢个老师就咁讲啦，你唔会嘅，你改变唔到嘅，你只会被同化嘅啫。咁呢个学生点讲？我唔系嗰种人嚟噶。咁呢个老师点讲咧？你信我啦，有一日你终会亲手拉我嘅。跟住佢又点讲啦？我点会拉你咧？跟住老师又回咯，到咗嗰日，我希望拉我嗰个人系你啦，系我冇好好教你。 嗯， 我觉得系好心酸啊！你见到呢段说话系， 咪所以成你成日问香港人 啊， 点解唔生仔？我一系就做差佬，镇压嘅工具。 嗯 吓、啊，即系助纣为虐。 嗯， 一系我个仔出嚟抗议，就俾你打。OK， 喂，你香港而家去到呢个咁嘅境地啦、啊。以前我哋从来唔会咁思考呢啲咁嘅问题噶嘛，系咪？你一日唔收，无论你用乜嘢嘅文字游戏讲都好， 嗯、 你喺呢一个立法会嘅休会之前，你夹硬过咧？你有排玩， 嗯，好，休息一阵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